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这么美好的一天，我们看到外面你所赐给我们的创造是多么的美好，但是这美好又岂能与你所赐给我们的救主的美好相比？主啊，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聚集在此，让你的圣徒们聚集在这地下室，让我们在这里可以瞻仰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他的荣美，以心里得最大的喜乐。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 我们来到信望爱第三十问，是盼望这一个段落的最后一问。下个礼拜我们就会进入到爱的部分。我忽然发现比较抱歉，最近几个礼拜我们的成人主日学信望爱系列都断断续续的。未来这个礼拜、下礼拜、下下礼拜，我应该都会都是我上那个成人主日学，因为我跟牧师交换。第二个礼拜的讲道，所以我会是我讲到轮到月底，因为牧师要先回美国，所以未来三个礼拜我们的成人主日学会比较有连贯性。OK， 我们先看一下三十问，我们一起念好了。有基督徒盼望的人该尽何本分？凡向上帝有指望的人就洁净自己。这当然是从约翰一书三章那里来的经文。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在这个 section 这个段落的最后的地方，Mark Jones， 你如果仔细去看这本书的设计，信是什么？先告诉你信是什么，先告诉你一个 indicative， 一个事实，上帝所成就的给你的东西，然后再告诉你你该怎么做。圣经里面的模式是如此，新约旧约的模式是如此，一个好的讲道的模式也应该是如此，先告诉你事实是如何，尤其对基督徒来讲是上帝为你成就了什么，他是谁，然后再告诉你你该怎么做。你去看这本书，它也是一个好的基督教神学的书，先告诉你上帝是谁，他做了什么，他在他儿子里面做了什么，他儿子是谁，然后在这一切的知识，这一切你所领受的恩典之下，那人该如何活？人该如何活？对基督徒来说，唯一有意义是因为你已经领受了上帝为你所成就的恩典，你已经认识这位上帝。否则人该如何做，人要做什么，人有如何本分，那些都是跟其他的宗教信仰或世界上所讲的做好事、行善、积功德就没有两样。那在这也是，所以我们已经前面几课已经在思想，既然我们领受这样子的盼望，既然我们在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凭着信心领受了他给我们的一切的应许，那么我们该如何活？这跟我们如何活在世上就有什么关系呢？这样子我们该如何面对死亡？这样子我们该如何在受苦之中活得与其他人是不一样的？这样子在我们面对最大的悲剧，甚至是失去儿女的悲剧的时候，我们有何盼望？我们该如何活在世上？等等等等。最后，可能是做一个总结。我们不只是领受了这个极大的盼望，你既然领受了这极大的盼望，你有其本分，你该如何做？你该如何活？凡有基督徒盼望的人，就应该洁净自己。洁净自己，换句话说，其实我们在这里已经重复讲很多次，就是成圣。成圣的过程，成圣你应该做的，成圣或者你要讲的更清楚一点，可能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依靠圣灵致死自己的罪，另外一个层面积极的或正面的层面，就是依靠圣灵活出新人的样式，效法你的主耶稣基督等等等等等等。 OK， 哥林我印给你的门的讲义，哥林多后书呢应该是七章一节，多了一个一，所以不是七章十一节，七章一节。当然七章一节在这边讲的就是，所以亲爱的，既然我们有这样的应许，既然我们有这样的盼望，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和灵魂一切的污秽， 借着敬畏上帝得以成圣。OK， 或者彼得后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但照着他的应许，我们等候新天新地，其中有公义常住，正义常住。所以，亲爱的，既然你们等候这些事，就要什么竭力的使自己没有沾污、无可指责，在主面前和睦。很有趣，保罗不是彼得在这里提到和睦，在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位新约的作者也把和睦和圣洁连在一起。大家可以想到是在哪里吗？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是吗？十二章十四节，你们务要与众人和睦。接着下来是什么？十四节后一段他怎么说？因为人非圣洁， 就不能见主面。 Interesting， 很有趣，不是吗？在这里，彼得也讲到追求和睦。圣徒间彼此的和睦，与灵舍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和睦，是我们成圣不可缺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不是独善其身，自己关在房间里面练功，然后觉得我已经达到了某一个极端了，我不需要跟别人。No， 你的成圣必然是在一个集体，是在一个与其他的圣徒，特别是与其他人圣徒，但是不只限于圣徒，与其他人互动的，这个处境之下才可以发生，才可以形成的。 OK， 那我们就会问，因为这边的言语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我们人该做的，那我们就下一个问题就会问，成圣是谁的工作呢？是上帝的工作吗？还是人的，我们的工作？称义是谁的工作？你一个手指头也不能够举起 ，You can't lift a finger， 因为人称义不是靠着什么，乃是凭着信心。信心我们之前所讲过，信心不是你自己的行为，你自己意志上的行动，或者是意志上所做出的判断，是上帝所赐给你超自然的礼物，是借着这个信心的工具，上帝称他的子民为义。那我们就会说，既然称圣的人在称圣中，到底是谁的工作？大家会怎么回答？OK， 淑兰姐，Carol 姐说两方面都有，因为我们在这堂课还有讲道之中已经重复提过，称圣是两方面的工作。但是我们可以再仔细的问，两方面工作是什么呢？是不是上帝做百分之多少，我们做百分之多少？上帝做百分之，好吧，九十九好了，点五，我们做零点五，是这样子吗？那是怎么样？ 完全依靠恩典，但是我们要凭着圣，依靠圣灵给我们的力量，然后我们要尽责任，我们要做成圣的事。 所以成圣这个工作是上帝的工作，既然是上帝的工作，也是我们的工作，或者讲的更详细一点是。Totus 不是 Partum 我少数懂的希腊文之一，百分之百不是一部分一部分。 OK， 既然是上帝百分之百的工作，也是人百分之百的工作，或者之前我们已经有一个重复讲的概念，这个概念我个人会认为是改革中经验神学里面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非常好的一个概念上的架构，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很多基督教信仰我们会面对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你要说成圣是百分之百是上帝的工作，也百分之百是人的工作，我们要怎么样理解这件事呢？其中有一个架构，有一个区分，或者有一个 distinction 可以帮我们理解，就是 habit 和 act 的区分，赐予能力和行出行为中间的差别。能力是上帝所赐予你的，可是行出来的行为却按照圣经的说是你行出来的行为，不是上帝帮你成圣，也不是，就连信心称义这部分不是上帝帮你信，但是的确是上帝赐给你的信心让你能够信，给你一个新的心，给你一个新的灵，将他的灵放在你里面，使你把你石头的心取去，给你一颗肉心等等等等。但是相关着这个 100%，100%，上帝赐予人 habit 或者能力或者习性，让你可以行出这习性的行动相关的这个 corollary 所做出的，再延续出来一个结论，就是凡被真实被赐予这能力的，必然有其行动。你不可能说上帝赐给你信心，或者上帝赐给你成圣的能力，但是你不行出来，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在这里，成圣，我们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是说是 synergistic。改革中正统的神学家甚至不会回避用这个神人合作的字眼来形容成圣的过程。我们也知道成圣是一个过程 ，right？我们在地上是不断致死自己的罪，不断活出新人的样式，一直到新天新地，我们要见他就与他一样。但是只要我们还活在地上，这是一个过程。但是我们之前有提到另外一个概念，在圣经里面，成圣并非全然是一个过程，它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决定性、一次性或宣告性的意义。Right， 这个叫做 definitive sanctification 或者决定性的成圣。John Murray 大概是把这个阐述的最清楚的一位神学家。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呢？我们先看一下爱德华兹，我们牧师最喜欢的神学家，美国的清教徒，十八世纪初的清教徒。他说，我们在成圣过程中，我们并非只处于被动，好似神做一些，我们做其余的，反而神所有的我们也做，神产生我们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神是唯一正当的创造者与源头，他是我们成圣的，他创造我们的 holiness， 他是我们成圣的源头，而我们不是，但是行出这个圣洁成圣。是我们行出来的，我们是正当的、合一的、唯一的行动者，不是上帝替我们行出来。所以从不同的角度看来，我们既然是全然被动，也全然主动。所以这边已经讲到成圣有被动和主动的层面。约翰·欧文这句话，我之前我记得在讲道之中有提出来，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凡上帝在我们里面按照恩典所做的，他也命令我们按照义务行出来，因为既然他在我们里面工作，他也，我会多加一个，他也必借着我们工作。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概念。如果你是蒙恩的人，你不是只是蒙某一个恩，你不是只是得以称为上帝儿女，有上帝儿女的名分，你不是只是得以称义，你既然是蒙恩，你是领受了整个基督，整个基督就不是只是只有称义的基督，或者有儿子名分基督，是 whole Christ 整个基督，其中也包括成圣得荣耀等等等等等等。所以你不可能只称义而不成圣。那在这边所讲的也是，既然他在我们里面工作，他也必借着我们工作。所以这同一个工作，同一个工作是他圣灵的工作，是上帝的工作，也是出于我们意志之行为。而这个意志不是人堕落被罪破坏的意志，而是上帝他给你一个新的意志，然后你使用这个意志行出那新人该有的样式，致死你的罪等等等等。所以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成圣有两个层面，消极和积极，或者你要说是被动和主动都可以，一个是 passive， 一个是 active。 passive 简单的讲，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了解人的成圣，就是完全你不能做任何事情，这是上帝所赐予你的，或者你甚至可以说是 infused， 上帝所注入的。我们尤其宗教改革之后，我们会对注入这个字比较敏感一点，因为就是在尤其在称义这个教义上面，注入和归算正是我们和罗马天主教之间在称义上面的差别。罗马天主教也会说义全然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但是差别其实不是他们是不是承认或否认义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而是人如何领受这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义。他们会说这个义是 infused into 注入人的里面，注入人的本质里面，改变你的本质， 然后按照你这本质上的改变，然后你开始有好行为，然后上帝称你为义。这是罗马天主教还是这是我们的概念？我刚形容的这个，上帝将他儿子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义再注入到你里面，改变你的本质，然后上帝看到你的改变，这个本质在行动上面或意念上面所发生的改变，然后称你为义。这个是我们的因信称义还是罗马天主教的因信称义？罗马天主教。所以他们也可以用因信称义。 OK， 信心是在这个改变之中的人所做出的一个回应，一个行为。所以这个是注入。可是我们说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义是怎么样？他不是注入，他不是让我们本质上，我们仍然本质上还是罪人，仍然是污秽的，但是上帝算归算，将他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并不是因为他看到我们真的实质上有了改变了，甚至你再讲详细一点，我们与上帝合作，然后接受了他的恩典，然后开始有改变，然后他称我们为义，不是如此的，是完全是一次的，他主动，因为我们是他所拣选，在时候成熟的时候，他就借着圣灵将他儿子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然后我们能够信他儿子，认他儿子为我们的主。这全然是归算，不是因为我们本质上有所改变。但是既然被算为义的人，既然被算为义的罪人，既然在上帝眼中因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缘故被归算为义的，也必然会实质上的，这并不是只全然是一个好像是一个 legal fiction 法律上的谎言，你根本是在叫一个、犯罪的罪人称他为义人。这是罗马天主教或保罗新官会说你们这种概念是法律上的谎言，不是的。除了归算本身这个是非常符合圣经的之外，从旧约新约都是如此。另外一个人也是，既然上帝所拯救的人，他就不会，他是将所有的恩典给你，他也 infuse into 我们刚刚讲的 habit 或 power 或等等等等，你也必然会有实质上的改变。这个改变这边就是很重要，我要再讲一次，并不是因为这个改变上帝称你为义，而是既然你已经称义的人，必然会有这个改变。听得出来这中间的差别了吗？ OK， 好。所以但是这个成圣的部分，我们通常会理解它是一个过程，是我们需要有所行动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有采取主动的行为的。但是有另外一个，在圣经里面成圣也的确有一个非常definitive， 或者也不是我们做的，是我们领受的，上帝宣告我们为他的分别为圣的上帝的儿女的。这段经文譬如说，从经文的基础你可以看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九节，大祭司的祷告，我为他们的缘故使自己分别为圣，要使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讲到哥林多人，从前你们中间也有人也是这样，也是胡作非为淫乱等等等等，像外邦人一样，但是你们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上帝的人怎么样，已经，这是成就的，已经洗净了，已经成圣了，已经称义了。在这里用的叙述的这个已经跟称义是用同样的方法来形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忽略了这个教义或圣经中的教导，这个一次性确定性的，我们消极或者被动上帝称我们为圣洁的这个教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但 我想我在这里问，不会大家回答应该都是正确的，你是圣洁的吗？你是圣洁的吗？没有说，你可以说我是圣洁的请举手。 OK， 我们不是圣洁的请举手，可以举手。保罗如果能够称哥林多的那群人是圣徒，你就是圣洁的。 OK， 你就是圣洁的，因为这是一个身份，这是关乎你的身份，上帝已经将你分别为圣，这是上帝所赐给你的，叫你为圣洁。在这里所讲你已经圣洁了，所以 Murray 或者说我们在这里讲的成圣， 我知道，我们知道我们是有一个是一个成圣的过程，我们仍然是会犯罪，我们仍然是不断致使自己的罪 ，right？ 所以近前的基督徒会说啊，我怎么能说我是圣洁？我仍然是污秽。有一天我到新天新地，我才会不会犯罪。所以就这个层面上，的确我们是犯罪，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身份。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是圣洁的，因为上帝看你为圣洁的，上帝将你分别为圣，已经将你洗净了，已经将你成圣了。OK， 这是你所领受的，上帝所注入在你里面的。甚至我们可以说，可以，我想这个跟你既然已经称义了，上帝必注入那成圣的 habit 有关系的。但是也的确也有主动的成分，主动的过程 ，right？ 这个跟我们是不是该守律法或不该守律法就有极大的关系了。我们不能说上帝既然已经 称我为义，不只称我为义，更称我为圣洁的，那我就不需要活出圣洁。不，因为成圣的确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主动的，人要采取行动的，人要能够活出那我所领受的成圣的力量，以印证。其实这就是不断 你在印证你自己是的确是圣徒，你不断印证你是领受了上帝的恩典，你不断的印证你是领受了耶稣基督为主，以至于你要效法他，有他儿子的样式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是主动的，主动的也就是说人要采取行动活出来的。 OK， 最经典的大概就是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十三节，我亲爱的，这样看来你们向来是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现在我们不在你那里的时候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完成你们自己得救的事。我这个好像是新译本还是修订版，是和合本是这个吗？得救的功夫，对不对？一样的意思，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一节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 doctrine of sanctification， 有一个好的成圣的教义，有一个好的改革中正统成圣的教义，这一节会让你完全就是跌倒。得救不是完全凭着恩典吗？在这里为什么保罗要说做你们得救的功夫？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概念，就是百分之百是上帝的工作，百分之百是人的工作，这百分之百人的工作也同时印证你已经领受这百分之百上帝的工作，战战兢兢做你们得救的功夫，你就可以合一的去理解，这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本来就是你既然领受了得救的救恩，你就应该要战战兢兢做你们得救的功夫，你们就应该行出那新人的样式，致死你们的罪。所以接下来十三节，因为上帝在，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叫你们又立志，给你们一个新的 will， 好似这么说，更新你们的 will， 更新你们的意志，又实行 ，you will， 你必然会有 act，OK，、okay? 行出来，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OK， 他呼召你们为要自己有一群圣洁的子民。嗯、以弗所书二章也是，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在这里很明显的那个信都不是出于自己。是借着信，上帝所赐给你的信心，借着这个工具，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是他所造之物，所造之物在耶稣基督里所创造的。这个就是讲到说，为什么救赎在新约里面，其实时常是用新创造。若你们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若你们在基督里，就是新的创造。我们都是他所造之物，这是专门只是讲上帝的儿女，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得拣选的人，是在耶稣基督里所创造，为要有目的。他不是只是造我们为新人，为要使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早已准备好要我们做的。OK， 或者你可以参考罗马书八章十一到十三节，如果有上帝灵在你们里面，你依靠上帝的灵致死你的罪，你就必活。OK。关于这成圣的这两个层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说我们是一个罪人？ 我们可以说我们是一个罪人吗？如果我们不承认我们有罪，我们就是上帝就是说谎的。 所以我们既是圣洁的，又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 所以这就是那个路德的，同时是罪人，又同时是，他是什么？同时是罪人，同时是圣徒。好像对不起，那路德那句很有，所以我忘记那个是什么拉丁，对，是拉丁文。静宏讲，我忘记是simo peccatori， 然后 simo 什么什么什么，同时是罪人，同时是义人，同时是义人，是这个概念，你懂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这是关乎基督徒生命的一个事实。我们已经被上帝称义了，没有人可以定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不断的有义的行为吗？因为我们不断的行出善行吗 ？No， 因为是他已经死了，他已经复活了，他已经坐在上帝的右手边为我们代求。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之后，所以没有人可以控诉我们。但是这边讲到，我们再看，我们信心的本质就涵盖盼望，因为信心就是信那赐予我们有未来盼望的上帝，借着他儿子将所有一切的福气和应许都赐给我们。所以信心的本质就涵盖盼望，其中又不乏有不间断的悔改。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这是认知，我们既然已经上帝已经称我们为义，甚至是我们是圣徒了，但是这并不表示既然有这个盼望我们就不断的悔改。我们怎么样理解这个概念？会有哪些经文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概念？因为我们有这个盼望，所以我们不断的悔改。末日近了，你们要悔改 ，OK？ 悔以致得生的悔改，这个也许是比较关乎于就是悔改叫人得救的那悔改。如果我们粗糙点讲，这边可能是讲乎已经得救的人仍然是不断悔改的人。而这个跟盼望有关系，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因为正因为我们有这个盼望，正因为我们有这个信心，抓住上帝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所有的应许，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 哥罗西书第三章啊，第四节第五节。 OK， 等一下，这是希伯来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这边。所以我们可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因为有一天我们就要到施恩的宝座前，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凭着信心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得到随时的帮助，得到怜悯，向他悔改，得到饶恕，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巴文克 Bavin 会说，成圣不只关乎信徒，这个是我翻译的，我可以 anyway， 不只单乎信徒，在信徒里面为他们，上帝为他们所成就的事，首要的的确的，若没有上帝在你里面成就的工作与恩典，若没有在这个过程之中你处于被动的话，你根本就没有成圣可言。正如重生全然是上帝的工作，而成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不过是重生的延续，有重生的人必然会有成圣的过程。但是正因为神在人里面工作，在次要的意义上面或者接下来的意义上面，成圣也被废也被赋予主动行动的含义，就是人要主动行动。Okay. 对不起 Carol， 你刚刚讲哥罗西书什么？ 你说成圣跟盼望的关系， 成圣与盼望关系，对，哥罗西书 上面有讲说你们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就算是某种盼望啊。所以叫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邪恶。 这是我下一篇讲到要讲的。OK， 你已经帮我讲出来。 下篇就是哥罗西书三章，没错，因为你们有这样子的盼望。你看保罗，因为你们有这样子的盼望，致使你们的罪。See， 这到处都是这样子，因为你们有这样盼望，所以当致使你们罪。所以盼望，它指向未来，但是不仅指向未来。你既然有这个指向未来的盼望，你就有现在的应用，致使你们的罪。所以这就带我们到最后一段。你看一下 Thomas Manton 讲，他说：“神的儿女为何要为神热心？无非是出于爱神，盼望永远以他为乐。让我们不断的服侍神，让我们总是为天堂而活，就是寻求天堂，又以天堂的盼望为我们的安慰。信耶稣就是要上天堂。信耶稣，如果你不想上天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信耶稣。按照永生行事为人，按照永生，其实我们现在行事为人的标准不是今世的标准。”一定是按照永生来世的标准活在当下，不容琐事扰乱我们，这样我们的努力就有活力，我们尽全力为要得着荣耀福美的产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有奖赏有产业，所以这跟我们当下活出来是有关系的。我们的主身上也是如此，我们就别无例外，因为他为了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十字架的羞辱。所以基督徒要得奖赏的这个不是功利主义，这个是上帝定义激励他圣徒活出圣洁的管道。所以我们怎么看奖赏这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会有点清高到一种，哦，我不求上帝，这是我本来该做。 No， 你如果没有奖赏的盼望，你就活不出圣洁。如果你没有未来的盼望，人就不可能成圣。这最后我们讨论的，我先看这后面，没有盼望的好行为，凡不是基于那真正对来世有盼望，在当下所行出的好行为和善行，都不是成圣。你可以到教会来行很多的，做很多的事，做很多的事工，但是如果你没有那真正的盼望，基于那信心的盼望，不是基于那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盼望，你做所有的事，你做再多的功，在上帝眼中都只不过是污秽的衣裳，没有效用的，都只不过是积功德，那不是我们所谓的成圣。那我们再想一下，如果没有未来的盼望，人就不可能成圣。就是今天我们所讲，因为有未来的盼望，人就洁净自己。我们怎么除了我们刚刚讨论过的，大家有没有想到有什么圣经中的经文或者概念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如果你要成圣，你必要具体的有这对未来的盼望。哥林或者上个礼拜大家应该 Michael 上个礼拜来的时候，他用的经文是哪一段经文？从右来的时候，基督复活嘛，他是用哪一段经文？OK， 对，所以复活你可以用很多经文想，可是其中有个很重要，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嘛，对不对？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边有一句，他那边讲说，如果你们没有复活，那我们就是，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就是最可怜的，最枉然的，你信的就是枉然了。然后有一句话我超喜欢，那你们就吃吃喝喝，因为明天就死了。哎，你没有复活的盼望，你吃吃喝喝，你明天就死了。但是正因为你有复活的盼望，正因为关乎到有一天我们要见他变得像他一样，也就是说之前几课我们有提到，如果你有这复活，你有这个盼望的话，而你盼望的对象就是那复活得荣耀的主，有一天你要眼见他，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你必然要有一个复活得荣耀不会朽坏的身体，你是凭着那身体去眼见你的主，他得荣耀不会朽坏的，现在坐在上帝右手边的主耶稣基督。也就是说，你有这个复活的盼望，就表示有一天你的盼望其中包括的是你要得一个复活不朽坏的身体。你有这个盼望， 你有一天有这个盼望见你的主，就要像他一样，就代表如果如今你在地上不渴望凭着信心效法你的主，刚刚讲到效法的主不外乎就是成圣活出圣洁，那么你就不会有这未来的盼望，你也不可能有这未来的盼望，你也这盼望对你来说只不过是妄想。可是如果你真的有这未来的盼望，你必然在今世也渴望要见你的主，就凭着信心仰望他的荣耀，以至于荣上加荣，荣上加荣。换另外一句话就是越来越有他的样式，换另一句话说就是成圣。 OK， 哇，我们还有十分钟。好，大家有没有什么关于盼望或者我们今天讨论的，或者其他任何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想法？所以我们活着有盼望，其中一个，今天如果我们可以检视自己，看我们是否是活在信心里面，其中一个就是你活在地上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渴望要认识你的主？不是只是很抽象的我们要认识耶稣，而是具体的，你是不是来上我的成人主日学等等，你是不是努力的读上帝的话语？你是不是总是觉得你渴望从圣经中认识他？你是不是总是希望在讲道中认识你的主耶稣基督？你是不是总是这是你首望要的？而你其他所谓所有一切行出来的那些东西，都是因为基于你要效法，因为你真的认识他而要效法你的主耶稣基督，而行出所有一切的顺服，一切的善行，一切的好行为。这个就是一个你现在活在世上可以以此评估圣徒们，你是不是活在信心里？圣徒们，你们是不是真的得救？圣徒们，你们是不是真的是基督徒？ Okay， 安藤， 在启示录那边有说要得胜的，那有所谓基督徒得胜的跟 不得胜的？那个是哪一段经文？我会说凡来，我用这个查，我也不记得那段经文是哪里。启示录有一个提到得胜的人，大家知道在哪一段吗？ 二章第七节，得胜的我必将神的园中生命树的果 树。所以安藤的问题就是，在这边有形容得胜的人，那是不是有不得胜的基督徒？吃不到生命树的果子的基督徒应该没有吧？就是定义上，你上帝既然拯救你，他能拯救你到底，也必拯救你到底，你不会失去你的救恩等等等等这些的话，那么你不可能会到最后你没有得荣耀得胜。用另外一句另外一个形容，就是你到最后必然是得荣耀，到最后你必然有会见你的主，以至于荣上加荣，用眼见，现在是凭着信心，将来是凭着眼见。所以就是关乎真正基督徒的生命。你像活在世上，你现在活在世上，如果你不战战兢兢做你得救的功夫，这七个教会如果不战战兢兢领受，你可以想象耶稣向他们显现，然后对方这 anyway， 如果不战战兢兢认真的看待上帝在他恩典之中所赐给他圣徒一切的诫命和警告，然后你就说啊，这对我那没有关系，反正我已经得胜，那其实你不断在印证你其实是最终是不会得胜。但是如果你就像这些教会战战兢兢的听了主耶稣对他们的警告，那么他们就印证他们是最终要得胜，最终要得荣耀，现在活在世上成圣的圣徒。是不是有些教会会教导最终有不得胜的基督徒，可是还是可以上天堂？ 有这样子的教导吗？ 好呀。 这段经文好像我们在这一系列的关于信心的那个部分就讲到罪的大小，相关的来讲罪有严重性与不严重性、right? 那时候我还记得好像是第一堂还是第二堂，然后有他可能不是弘恩堂的姐妹，然后他很不能接受这个概念，课后说罪就是犯罪，怎么会有大小，可是 anyway 有更严重的罪、right? 我们的信仰告白也是小药理问答应该是第八十问，罪有分歧严重和不严重。相关来讲，圣经没有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将来得胜的人或得荣耀人在天堂里面的人的奖赏到底是如何，但是很明显的有得到不同的奖赏，有人会得到一座城，有人是两座城，有人是十座城。有些人就像在这里所讲，他会得救，他也会得到那最终的奖赏，因为你不可能得救而不见你主的面，那个就是我们这边一直讲到的，那个就是你最终极的奖赏，也是你盼望的对象，就是有一天你要你的救主面对面，在他的脸上看见上帝的荣耀。所以这个定义来讲，没有人是可以得救然后没有得到这奖赏的，但是也的确在这里奖赏会有不同的，所以这个跟律法主义和反律法主义也有关系，或者跟耶稣在其他地方所讲的人必要按照自己的行为或善或恶受审判，这包括所有的人，不只是你是因为上帝称你为义，然后你真的是蒙他所拣选的，然后你就，而是这个或善或这个也有跟基督徒的这也应该是这么说，应该警告我们，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因为你受洗，你做过决志的祷告，可是你的行为完全没有活出基督徒的样式，你不应该有得救的确据。这也是为什么基督徒可以彼此劝勉，不是因为你的行为不好，本身行为不好，而是因为你说你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应该要彼此教导，彼此劝诫。这也就是为什么如果在一个教会之中你不施展彼此的劝诫，牧者不展现为 discipline 有劝诫实质的劝诫的话，那个不是好像只是呀，你没有真正的好像这是正规的教会应该行出来，而是你让你的会友，你让彼此失去这个得到劝诫的恩典劝诫。如果你去看 J. Adams 的那本书啊，翻译成中文的一本小册子，很快一个早上就可以读完，还一再强调了一个概念，劝诫在华人教会、华人改革中教会里面都时常看为是这个不能，这个是会伤和气，这个是不好的，我们就是彼此相爱。 No， 劝诫对上帝的儿女来说，就像上帝的律法对上帝的儿女来说，上帝的警告对上帝的儿女来说是恩典。如果你不施行劝诫，你是夺取他们的恩典。一个牧者不施行劝诫，就是夺取上帝托付给他应该借着他施展给圣徒上帝身体肢体上面的恩典，他就是不负责任不尽责的牧者。 anyway， 所以刚宜兴刚讲到那段经文，的确那边是给我们其中一个应句，就是我们得救的人仍然会有得到奖赏的分别，但是是不是有人会因此嫉妒或者不满足，不可能。但是这个分别有些人会得，譬如说用耶稣比喻的，有些人会得十个城，有些人到底是如何，圣经没有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但是按照圣经所告诉我们，其中应该是有分别，这个跟我们现在活在世上就有关系了，不是吗？这跟我们刚刚讲到的奖赏会驱动基督徒在世界上如何活出，如何顺服，如何效法基督就有关系了，应该要激励你，为了我要得到上面的奖赏，我忘记背后努力向前，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奖赏这个是上帝指定要激励他圣徒的管道，我们不应该以为你会发生问题的时候就会认为奖赏是因为我的努力可以凭着我的努力所赢得的，不是，而是上帝就是定义要借着你的努力得到他的奖赏必然的管道，而不是你的功劳。 OK， 宜兴这样可以吗？所以的确是这边就是讲到 得救的人得到奖赏的确在新天新地会有所不同，但是有什么不同圣经没有很仔细的告诉我们。对，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也是会得到奖赏，但他的奖赏是 很少。 所以圣经上就是说他虽然得救了，可是对，像重活经过一样。所以我们应该是，我们不应该是只要说啊，我没有，我好了，那个是比较属灵的人，我就好好的，你不要来。我们应该要尽量避免从火经过进到天国来，何必要自找苦吃呢 ？OK， 还没有什么问题，好吧，那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感谢你，求你洁净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若有不合你心意的或者不符合真理的，求你自己除去，也让我们真的是能够默想，既然我们领受这样子盼望，我们就知道该如何在当下今世如何活出你儿女该有的样式，效法你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祝福我们以下的敬拜，帮助麦牧师让他宣讲福音，也让我们能够听到福音，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怎么样？ 所以说他，我只要是基督徒嘛，我有点苦，但是我还是得到奖赏啊。 所以我们就讲，如果你是这样基督徒，你就要很小心了，因为这个其实你有这种想法，你就在印证你不把上帝的应许和上帝指定的恩典的管道认真当一回事。你觉得我可以偷懒？你懂我意思吗？那我会说，如果 他是都这样， 对， 他不是跟圣经上面很多的那个经文都是矛盾的嘛，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是牧者，或者你是在他周遭人，你会跟他讲说，对，你有得救的人真的有得救确实，可是那是真正得救的人。你这样子其实是在印证，你虽然说你好像得救，你其实没有得救。我按照你的行为，按照你的意念，按照你是不是有致死你的罪，活出新人的样子，我只能按照你这个来说，我觉得你没有得救，你应该要悔改。你应该要赶快战战兢兢做你得救的功夫等等。 那到底他是得救了没有啊？ 如果他这样的话，我会跟他讲，你这样其实你每一刻都在印证你没有得救，你也必须跟他这样讲。你不跟他这样讲，他就没有领受这个被劝诫的恩典。 那他假如说他都不听，当他有一天真的是掉链子了。